希望你会通了解。今仔日月亮若遐尼光，照着阮，暝暝拢袂通困，亲像彼时伫花园。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？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两人坐伫回来一起看，互相依偎的情。